我国有许多单位熊熊燃起万里马速度创造烈火，完成了国民经济计划。煤炭工业省下属20多个青年突击队和掘进小队提前完成了全年掘进计划。平壤市被服工业管理局所属10多家工厂也执行了全年计划。黄海北道高黎药生产管理处下属盐山、沙里院、新溪等地荣军高黎药厂也提前完成了全年计划。平壤金正书纺织厂有7名青年提前完成了2年计划，60多名青年提前完成了全年计划。宁边博川等地苏州厂和满浦纺纱厂的青年群众中，也有提前完成3年计划的人辈出。